Thank you.

Thank you.

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，接下来请欣赏法国作曲家圣桑创作的 F 大调交响曲，由马尔蒂努指挥巴黎管弦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